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九，北京多云转晴，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强调，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励志勤学，刻苦磨练，促进青年成长进步。 习近平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通电话，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特别策划2017解码一带一路第三篇，行走一带一路，这些名片你需要知道。 央广时评，请把青春献给梦想。 我国量子计算机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科学家成功构建出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 国产大型客机 C919 将于明天首飞。 以下是详细内容。 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在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5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的问候，向全国广大教育工作者、青年工作者、法治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他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培养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习近平强调，中国的未来属于青年，中华民族的未来也属于青年。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综合素质是一个国家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当今中国最鲜明的时代主题就是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代青年要树立与这个时代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勇于担当这个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励志勤学，刻苦磨练，在激情奋斗中绽放青春光芒，健康成长进步。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中国政法大学成立于1952年，长期以来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法治人才。暮春时节，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满目青葱，一派生机。上午9:20，习近平首先来到逸夫楼参观校史及成果展。 那你们现在用哪个？ 现在用这个。 习近平对该校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希望学校总结经验、改革创新，更好整合资源，更好找准着力点，把教学、科研、育人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在学生活动中心一层大厅，民商经济法学院本科二年级二班团支部正在开展不忘初心跟党走主题团日活动。习近平来到他们中间，几位同学从不同角度畅谈了观看电影《焦裕禄》的体会。习近平对同学们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越来越富强，民族越来越兴盛，人民越来越幸福，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无数焦裕禄这样的优秀党员干部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听到同学们讲述学习焦裕禄精神的体会，习近平回忆起他上初中一年级时学习穆青撰写的焦裕禄文章的感受。 这件事一直影响着我，直到我从政，直到我当县委书记，直到我后来现在当到总书记。这个焦裕禄精神啊，一直是一盏明灯，确实它这里面诠释了在那个时代这个中国共产党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优秀品质。 习近平说，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要始终保持先进性，广大团员青年坚定跟党走就是初心，不忘这个初心是我国广大青年的政治选择，也是我国广大青年的人生航向。他勉励同学们潜心读书，敏于求知，做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毕业后为祖国和人民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还对大家树立远大的志向表示肯定。 这个我很欣喜地看到，你们都是有这样的志向，立志做大事啊，不要立志做大官。做大官呢本身啊就是为了做大事，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 之后，习近平来到学生活动中心三层会议室，同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和首都法学专家、法治工作者代表、高校负责同志座谈。在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法治建设将承载更多使命，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我们要既着眼长远，打好基础，建好制度，又立足当前，突出重点，扎实工作，不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向纵深发展。 习近平强调，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高校作为法治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要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理论支撑。他指出，法学学科体系建设对于法治人才培养至关重要。我们的国家治理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有我们长期积累的经验和优势。在法学学科体系建设上要有底气、有自信，要深入研究和解决好为谁教、教什么、教给谁、怎样教的问题，努力以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对世界上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我们要积极吸收借鉴，但也要加以甄别，有选择的吸收和转化，不能囫囵吞枣、照搬照抄。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法学教育要坚持立德树人，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法学知识水平，而且要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法治教育要注重抓领导干部，我特别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做模范，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遵法守法。 他指出，青年时期是培养和训练科学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的关键时期，无论在学校还是在社会，都要把学习同思考、观察同思考、实践同思考紧密结合起来，保持对新事物的敏锐，学会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善于把握历史和时代的发展方向，善于把握社会生活的主流和支流、现象和本质。 要充分发挥青年的创造精神，勇于开拓实践，勇于探索真理，养成了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的习惯，终身受用。 习近平强调，青年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要正确对待一时的成败得失，处尊而不养忧，受挫而不短志，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的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 广大青年人人都是一块玉，要时常用真善美来雕琢自己，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 他指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以来，各级党委、教育系统和各高校抓紧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工作成效明显。要强化基础，抓住重点，建立规范，落实责任，真正做到虚功实作，把软指标变为硬约束。 高校党委要履行好管党治党、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把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结合起来，把立德树人、规范管理的严格要求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灵活方式结合起来，把解决师生的思想问题和教学科研、学习就业等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使高校始终充满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洋溢蓬勃向上的青春活力，展现改革创新的 时代风采。 考察结束时，正是下课的时间，闻讯而来的师生们站满校园道路两旁，习近平沿路同师生们热情握手，向远处的师生们挥手致意，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通电话。习近平指出，去年我同总统先生两次会晤，就改善和发展中非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关系实现全面改善。当前，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各领域合作全面展开，双方关于南海问题的对话协商渠道也已经建立。这完全符合中非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得到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充分肯定。习近平强调，中方赞赏菲方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为推动东亚合作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菲律宾是中国友好近邻，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伙伴。我欢迎总统先生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期待届时同总统先生再次会晤。杜特尔特表示，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菲方愿意推动东盟中国关系更好发展，密切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合作。我期待着赴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两国元首还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看法。习近平强调，中方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我们主张有关各方保持克制，尽快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中方愿意看到东盟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时政解读，为什么中方同菲律宾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看法？中国社科院亚太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许立平解答，朝鲜半岛局势不仅涉及传统六方，实际上范围更广。 东盟国家来说呢，应该来说实际上它在朝鲜半岛局势里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虽然这种影响力是有限，但是呢我觉得它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东盟国家和朝鲜应该来说他们有传统的关系，有一定的政治的互信度，并且朝鲜也是东盟国家由他来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的一个正式成员，所以呢在涉及到亚太安全问题上面呢，朝鲜呢毫无疑问是在东盟的主导下的这个多边的这个安全机制下，它是一个参与者。东盟国家来说呢，实际上它是可以通过这种双边多边是可以发挥这么一个影响力的。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结合救灾工作实际和近年来物价增长等因素，中央财政对台风和其他各类自然灾害应急救助补助实行统一标准，并大幅提高补助水平，同时大幅提高因重特大自然灾害遇难人员家属抚慰金、过渡期生活救助和倒损民房恢复重建的中央补助标准。上述中央补助资金由地方根据实际制定办法统筹使用，针对去年全国因灾倒损需重建的15.7万户和需修缮的48.7万户民房，会要求灾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用好资金，保证质量，确保年内全部解决去年因灾仍住在临时安置住所的受灾群众住房问题。其中洪涝灾害倒损民房要在9月底前全部完成重建，让受灾群众尽快走出临时安置状态，步入新生活。会认为，瞄准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推进医疗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大力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医疗服务，是深化医改、补上短板、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会议确定，医药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全科诊所和独立设置的医学检验、康复护理等专业机构，促进有实力的社会办中医诊所、门诊部等跨省市连锁经营。二要对社会办医实行一站受理、并联审批、网上审批，实行医师区域注册，促进有序流动和多点执业。三要围绕提高社会办医服务质量，探索包容而有效的审慎监管方式，严厉打击租借执业证照开业、承包科室、虚假广告、非法行医等违法违规行为。会议提出， 要促进健康、旅游、养老等深度融合，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鼓励开发高端医疗、中医保健、康复疗养、休闲养生等产品，加快培育和发展健康旅游市场。会议明确，大型商业银行2017年内要完成普惠金融事业部设立，成为发展普惠金融的骨干力量。国务院相关部门要完善税收优惠、风险补偿、差异化监管等措施，并与促进双创等政策相衔接，发挥财政担保体系对发展普惠金融的支持作用，支持商业银行完善服务网络。各项措施协同发力，用普惠便捷的金融服务促进就业扩大、经济升级和民生改善。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丹麦首相拉斯穆森举行会谈。李克强指出，中丹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双方要落实好此访达成的中丹联合工作方案2017至2020这一中长期行动纲要，扩大双向贸易投资合作，加强农渔业、食品安全、医药卫生、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在创新驱动发展、绿色协调发展、北极合作、地方合作等领域打造亮点，在社会保障和治理等广泛领域加强交流互鉴，密切人文交往，办好2017中丹旅游年。拉斯穆森表示，发展丹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丹外交重点，丹方支持自由贸易。作为欧盟成员，丹麦支持欧盟中国投资协定 BIT 谈判的推进，愿为欧中关系与合作的发展做出积极努力。会谈前，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拉斯穆森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政府发表中丹联合工作方案2017至2020。李克强和拉斯穆森共同见证了中丹人文交流、食品药品、检验检疫、动物保护等领域多份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2017解码一带一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别策划2017解码一带一路，央广主播王毅带您近距离感受一带一路的蓬勃脉动。今天播出第三篇《行走一带一路》，这些名片你需要知道。采制：央广记者张明浩。 大家好，我是央广主播王毅。时光如果能倒流千年，咱们中国商人啊，只要带上丝绸、瓷器、茶叶这些抢手货，就能一路畅通，将沿途国家的珠宝香料收入囊中。那个时候的以物易物呢，就是最早期的国际合作，而丝绸、瓷器、茶叶就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名片。如今时光流转，进入21世纪，要是踏上一带一路，我们又该带上哪些新的中国名片呢？ 王小毅，行走一带一路，肯定要带上我呀。 哈哈，这毛遂自荐的第一张名片，原来是咱们的老朋友中国高铁。 不错，这就是我。我这里还有一段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的推荐词呢。 我们一带一路倡议呢，已经得到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响应。我们已经先后和沿线国家呢签订了将近50份的政府之间的合作协议，同时呢经过共商推动的共建一批标志性的这种合作工程，比如像印尼的雅万高铁、匈塞铁路、中国和老挝之间的中老铁路，从现在的进展情况看呢是良好的。 厉害了，我的中国高铁，这张名片必须收下。以后参访交流、旅游购物，坐上中国高铁，那才是真正的天涯若比邻。还等什么？现在就出发吧。出门啊，难免要购物旅游。听说一带一路朋友圈里的很多小伙伴们已经可以足不出户网购到家了。 是的，王小毅，牵手一带一路，中国电商正在连通网上思路。 网上思路，哦，我明白了，中国电商也正在成为一带一路沿线一张新的名片。这背后呢，还跟着一段阿里巴巴外贸综合服务事业部总监肖峰的专访呢。 吧？我们现在有一个土特产，但是你能不能够轻松的跟以色列、跟美国人做生意呢？原来的情况是不行的。那么有了互联网加外贸的概念，通过互联网你是可以跟老外谈生意，由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安排车到你这儿拿货，然后一直帮你结算，帮你做外汇，最后把钱收回来。 互联网加一带一路，中国电商企业是大有所为。网上丝绸之路将给中国和沿线所有国家更大的发展机遇。哎，不远处的这个大块头是什么呢？让我走进去瞧一瞧。 你好，王小艺，我是华龙一号，行走一带一路怎能少了我？ 哇，原来是著名的华龙一号。它呢是由咱们国家两大核电企业中国核电工业集团和中国广核集团研发的先进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技术，是咱们中国核电走出去的主打品牌呢。中核集团新闻发言人潘建明此前还透露，继美法俄之后，中国成为第四个具有独立自主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 华龙一号从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福建，途经南亚波斯湾，最终落地海上丝绸之路终点英国，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完美路径和最佳实践。 从高铁到核电，从电商到工业园区，一带一路上的国际合作成果越来越多。三年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行走一带一路各种闪耀的国际合作名片会让你更加目不暇接。2017解码一带一路，我是王毅，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央广消息，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日前公布第21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大连理工大学物理学院副院长王正兄等20人被授予第21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算井子公安派出所等8个青年集体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央广时评，请把青春献给梦想，撰写栾红。又逢五四青年节，98年前正逢中国命运风雨飘摇之际，一批有理想有信念的青年人站出来，埋下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种子，拉开了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大幕，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梦想。青春可贵在于无限可能，少年人常思将来，故生希望心，人生应该从希望之心开始，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曾有媒体说，中国年轻人大学毕业就成为了中年人，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是的，如果青年人将端铁饭碗、买房买车当作梦想，生活从物质事故开始的同时也结束了。所以请把青春献给梦想，这是一个筑梦圆梦的时代，伟大的时代。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98年前的老大帝国，青年人的梦想不缺少实现的土壤，从制度到环境，青年有太多机会插上飞翔的翅膀。请把青春献给梦想，不要害怕挥洒汗水和泪水，多一些建议，少一些抱怨，多一些行动，少一些口号，多一些思考，少一些盲从。也许实现梦想的过程中要经历漫长的积累和寂寞的坚守，但燃烧了青春，收获的必定是无悔。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习近平总书记曾寄予青年们，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中国梦靠的正是一个个青年的人生梦、事业梦。请把青春献给梦想。 中科院昨天宣布，我国科学家成功构建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并实现了10个超导量子比特的高精度操纵，打破此前美国保持的记录。央广记者杨静、潘毅报道。 量子计算是利用量子相干叠加原理，具有超快的并行计算和模拟能力，可以为经典计算机无法解决的大规模计算难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一台操纵50个微观粒子的量子计算机，对特定问题的处理能力甚至可以超过超级计算机。多粒子纠缠的操纵作为量子计算的核心资源，一直是国际角逐的焦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利用自主发展的综合性能，国际最优的量子点单光子源，通过电控可编程的光量子线路，构建了针对多光子波色取样任务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 在这个原型机上面呢，运行一些量子算法，我们发现它的速度啊，跟我们国际同行进行比较，比第二名要快24000多倍，可以超过人类历史上最早期的那些经典的计算机。这标志着我们就是可以构建出一些量子的机器啊，可以跟我们经典的这个机器同台竞赛。 目前，研究团队正在致力于20个超导量子比特样品的设计、制备和测试，并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发布量子云计算平台。 中国商飞 C919 前方总指挥部透露，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大型喷气式客机 C919 计划明天在上海浦东机场首飞，如果天气条件不具备则顺延。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款按照最新国际适航标准研制的干线民用飞机，于2008年开始研制，基本型混合级布局158座，全经济舱布局168座，高密度布局174座，标准航程4075公里，最大航程5555公里。C919从2015年11月2号总装下线后，经过一年半的各种试验，终于将在5月5号迎来首飞。中国商飞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上飞公司总经理沈卫国对中国之声记者表示，这将是中国制造的一次重大起飞，意味着中国将跻身美国、英国等少数几个能自主制造大型客机的国家行列中， 验证了我们设计制造飞的整个过程，应该说是可靠完整。 C919 首次大规模采用了先进材料，第三代铝铝合金材料、先进复合材料在机体结构用量分别达到了8.8%和12%。沈卫国说，这也使得体型庞大的 C919 体重反倒可以减重7%以上。中国商飞一直在致力于开拓国际市场，目前订单数量达到570架，包括德国普仁航空公司和泰国都市航空公司等国外航空公司的订单。 首飞啊，这是第一架。我们起征的总共投入要6架飞机，相信我们有了 AIJ 试航起征的经验以后，这个时间会缩短，可能有4-5年的时间开始拼产，对，开始交付客户。 沈卫国还透露 C919 的02架飞机的首飞也已经有了清晰的时间表，预计会在今年9月完成首飞工作。 我们计划呢，这架飞机线缆管路成品件装完呢，6月底准备是通电通压，开始 OITP 实验，9月份交给食品中心。 央广消息，国家林业局昨天通报，430俄罗斯入境火灾已于5月2号16点全部扑灭，没有人员伤亡。5月2号12点15分，内蒙古大兴安岭毕拉河突发森林火灾，国务院已成立工作组赴火场指导扑救。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已紧急调拨扑火物资和救援力量。据了解，此次森林火灾的原因系毕拉河林业局阿木朱苏管护站司炉工倾倒燃烧残渣剩余物引发，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截至目前，武警森林部队和地方扑火队员8000多人仍在全力扑救大兴安岭北大河林场森林火灾，火场80%的火线得到有效控制。初步判断，火场面积约10000公顷，多为草甸、湿地、荒山、荒地和森林。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建、前程、卫东，主播文启、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福彩双色球超级奖上奖开始了，购买双色球彩票就可参与15亿元京东优惠券抽奖，单票满10元更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抽奖活动。福彩双色球，幸运来敲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因信任，中国之声 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